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繼續請嚟咧阿 Carson 啦，阿 Carson 啦，同埋咧阿小白狐去講下咧，即係其實咩叫多元性情慾啊，或者多元性係點解咧？其實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嘅。 係啦，咁其實即係透過呢幾年即係響妖記嘅工作入邊咧，其實真係好清楚見到嗰個情慾。個變化實在真係無窮無盡㗎，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情慾咧，真係好似萬花筒一樣。即係大家如果了解萬花筒咧，你將萬花筒咧擺喺唔同嘅位置、唔同嘅光線、唔同嘅角度咧，就會拼發出唔同嘅元素色彩。咁情慾其實亦都係一樣㗎。譬如話我當然嚟揾我嘅客人好多就係好即係 conventional， 即係好普通咁，可能就會玩即係口交、肛交咁樣。咁呢啲即係可能對於一般人嚟講已經唔一即係唔即係點講啊，係非一般噶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其實即係我哋呢行嚟講，實在好普通。咁唔普通嘅可能包括即係頭先我提過嗰個舞台上嘅 dancer。佢真係覺得自己係一個嘅情慾咧，要幻想自己係舞台上嘅舞蹈藝員、跳舞，然後有人抱攬住抱起佢，佢嘅情慾就係咁。咁啊，亦都試過有客揾我，譬如話佢唔係要喺普通嘅地方度夾，佢要喺咧就係即係約喺街上邊巴士站。喺度排隊等巴士，當然是深夜時分啦，唔係人來人往嘅時候。咁然後咧就喺等巴士過程入邊冇人嘅咧，佢就會企埋嚟，即係嗨下我啊，摸下我咁樣。 哦，明白。 係啊， 係 啊。 即係做呢種，即係個感覺都舒泄下， 係啊， 舒泄下自己情緒。 即係佢嘅情慾咧，就要係喺公眾空間入邊發生嘅嚇。又或者係即係譬如好多嚟到我呢度玩係玩即係逆服。佢要逆咗服，然後先可以玩，即係有嗰種情慾啊，咁樣玩到嘅。咁亦都試過有一個應該係英國嚟嘅外國人，即係英國噶，咁應該係英國，即係好 gentleman 咁樣著得好靚嘅西裝。咁佢嘅情慾咧就係一定要著住內褲屙尿。嚇！佢要求我一定要著住內褲屙尿，咁佢就喺隔離喺浴室嗰度睇住。 哦， 咁然後佢就會好興奮，好興奮。 哦， 係啊，即係咁佢仲有另外一個要求，就話佢要求屙埋屎添。我話我唔得，我接受唔到。咁所以咧就唔得啦，咁樣咁就接受到就係屙尿。咁然後即係佢個過程，佢已經好滿足啦，甚至係即係屙完之後，佢已經好興奮，好興奮。然後再瞓上床摸咗幾下就已經出咗啦。即係。即係太多太多呢啲唔同嘅情慾，又或者係譬如話中意玩 SM 嘅朋友啦， 你唔覺得危險咩 ？SM 即係好多人真係會咁，因為你都見到好多真係玩 SM 過火咗，勒死咗人啊，或者即係真係受到虐待咁樣。 係啊，咁所以要小心地玩。譬如我咧，我亦都我自己嘅發現咧，我另外一個就係譬如就係透過呢個工作發現咧，其實我係自己係比較中意 SM 嘅，即係我嘅情慾都有 SM 嘅一面，我就中意做女王嘅，因為以前我都唔知嘅，一直唔知道，但係咧就譬如話我以前同啲男朋友玩咧，我好中意咬佢哋嘅，我唔知點解，係譬如親即係 kiss 嘅時候咧，即係親吻嘅時候，我係中意咬住佢哋嘴唇，然後咬落去咧控制唔到嘅，咬到佢哋痛啊叫啊咁樣。咁我一直唔知嘅，後屘就即係做咗呢行之後咧，有客嚟玩 SM， 佢哋主要當然係因為我只會接受我做一個女王嘅角色啊嘛。咁咧佢哋做奴才嘅時候咧，我先發現哇，原來我係幾好 enjoy 做一個女王。譬如話佢哋嚟到咧跪低，然後咧係好誠惶誠恐咁跪喺我面前，接受我嘅懲罰啊，接受我嘅虐待啦，我真係好興奮，好興奮。咁我先發現原來哇，我係中意 SM 嘅。透過他們的痛苦啊，折磨他們的過程，我是有快感啊，咁樣嚇，呢個係所以即係呢個亦都係做嘢嘅，但俾到我發現，以前從來唔知道。咁亦都係譬如話響即係 SM 嘅客嚟，譬如佢話佢哋中意做狗奴啦，腳奴啦，狗奴就係一定要做嘅狗咁樣咧嚇，即係要 趴 地啊，喔喔啊，做一隻狗咁樣。 腳奴啦，又或者是賤奴啦，你要用粗口啊、侮辱佢啊、鬧佢啊，咁然後佢就會好興奮啊咁樣。亂腳嘅就不如中意誒，即係用只腳折磨佢啊、踩佢啊、推佢啊、踩佢嘅羊具啊咁樣嚇，即係五花八門，乜千奇百怪全部都會有啊咁樣。咁所以即係。我真係好深刻咁講句就係、是，即係我諗未到蓋棺論定嗰刻，即係我諗冇，即係如果你有心探索嘅話，其實係無窮無盡噶。 嗱，當然咧，我都喺觀呢一集咧裏面都講啦，啲觀眾可能聽到有啲嘅部分咧，佢可能感到不安嘅。但當然呢樣嘢係代表我哋每個人嘅個人嘅言論，唔代表呢、這、一個即係台嘅立場啊，各方面嘅嘢，亦都係咧，可能你做每件事咧都要細心考慮你自己會即係適合定係唔適合。當然每個人嘅選擇都唔同嘅。咁但係我哋咧就保持翻大家有個空間俾大家嘅生存空間咁樣樣咯。 係啊， 咁但係我又想講啦，有冇人啲可能叫 psychology 啦，即係啲心理學家就嚟同你講，喂，你哋其實係變態㗎，唔應該咁㗎社會，或者嗰樣嘢會俾壓力，或者有啲團體啦。都會走出嚟鬧你哋，或者係覺得咁樣做係唔接受到嘅。咁你有冇試過咧？ 咁肯定有，譬如性工作者過往好多性工作者團體，佢哋都有出嚟俾人鬧過啦。咁但係即係點講啊？即係咁啊，大家講道理咯。即係你話性工作者究竟傷害咗大家啲乜嘢咧？定係佢喺一個社會上即係千？我諗性工作是千古以來最古老的職業之一，為什麼歷經千萬年不衰，自由它的原因嘛、又或者性小眾出現在這個社會，自然有、就是、為什麼要出來說話、為什麼要、就是、出聲、就是、因為大家需要有一個生存空間，就好像你說、就是、你可以不同意我，但是不代表我不應該有這樣的生活空間嘛、所以、就是、基於大前提就是大家互相尊重咯。 是、啊、有沒有想過、就是、你其實有冇谂过自己有婚姻或者系点样对待感情咧？你个睇法系点样？ 我其实不如做得呢行，我基本上唔会对婚姻有太大嘅信任，因为好多我基本上我嘅客人入边，我谂十个有九个都系有女朋友、老婆、partner 咁样，咁所以即系佢哋都会出嚟嫖啊，出嚟玩啊。咁如果真系要我再相信嗰种所谓从一而终啊、海枯石烂啊、一生一世嘅感情，我觉得冇乜可能咯。 咁你会唔觉得好悲观啊？即系哇，原来真系呢个世界冇嘅，原来系好难揾到一个真系好忠诚于对方嘅人。咁啊，即系成个婚姻制度，香港咪崩溃晒咯。 但系我觉得就系第一样嘢就系、是、即系点解大家要出嚟嫖出嚟玩呢？其实未必个问题响佢嘅女朋友度、或者响佢度。可能即係我覺得最主要嘅問題喺我哋呢個嘅即係婚姻系統入邊，係啦，因為其實所謂即係一生一世啊，或者即係對一個人忠貞咧，其實係一個好點講啊，係一個好過分、好過分嘅要求，對情慾、情慾嚇。我想講嘅係這個世界上，即係譬如好多嘢咧，都會同時有好多嘢出現嘅，包括婚姻都係一樣。我覺得有啲人咧中意咧婚姻。中意從一而終咧，其實係冇問題嘅嚇、即係應該亦都要存在添。 都好大傷害啊嘛！如果發現到即係對方可能有個出軌行為啦、應該就好感覺好傷害。 係啦係啦，咁但係點解我哋其實譬如我哋講婚姻系統咧，香港係70年代先出現嘅、以前其實三妻四妾啊，即係包養係好普通嘅 嚇、我識得。但女性咪會俾壓抑咯，即係好多時啊，女性因為付諸於男性嘅即係男權啊生活，女性就要。俾男人三妻四妾喎，點解女人又唔可以三妻四妾咧？或者女人又唔可以幾個老公咧？咁 其實我都覺得應該可以鼓勵㗎、即係唔係話要求只係可以男人出嚟？我其實都覺得其實我亦都有接過女人出嚟嫖嘅客、其實亦都有㗎。喺我哋嘅 係啊係啊 嚇，咁、所以唔係話淨係，我哋其實係講緊要開放個情慾系統，係、要多元去發展嚇、即係呢個世界容許有人中意婚姻。有人中意一生一世，其實咪繼續咯，冇問題噶。咁、但係我哋唔應該抗拒其他人嗰啲有唔同嘅情慾需要咯，嚇、 當然啦，但係作為可能即係我而家未有仔到仔女嗰啲嘢，但個問題就係、可能父母都好多擔心，就係話如果大家個情慾好混亂嘅時候，而家我或者我哋可能有時去接觸教書或者覺得有啲家長可能啲關係好混亂嘅，細路哥個情緒啊各方面嘅嘢咧，其實都好受影響。咁可能或者對個社會有啲都有好多衝突，譬如話啊，原來我爸爸又係你媽咪，又係你即係或者你爸爸又係我即係爸爸嘅關係嘅嘢，那個社會會好混亂咧。有時啲關係又會即係會唔會有擔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咧？又 我哋嘅社會如果覺得混亂，就係因為大家好死守住只有一夫一妻。 啊，一生一世咁樣先係正常嘅話，咁當稍微有其他嘢出現咧，就會覺得混亂咧。其實唔係代表其他啲嘢問題，而係呢個系統已經本身有問題。因為我哋好多嘢，即係嗰啲道德係會轉變嘅。譬如話，我哋以前咧，啲女人係要扎腳嘅，即係前足嘅，呢啲先係所謂正常啊。咁但係依家都變咗啦，已經不能接受嚇。又或者係譬如以前古代其實同志係好普遍存在嘅。上至帝王將相啊，下至范夫走卒咧，其實係一種普通嘅情慾嚟嘅。咁但係當然到咗今時今日又轉變咗，以前又唔覺得好混亂㗎。我哋其實睇翻以前古代嘅社會，性文化係好發達㗎。就好似我頭先講緊明朝、宋朝係有人妖嘅妓院，冇問題㗎。 其實不嬲都有存在。 係啊，不嬲都有存在，係啊，都只不過係即係我哋覺得啊，又或者好多好似好多人講。只要你接受了同性戀之後呢，以後全世界全球都會變成同性戀，其實是沒有這個可能的，因為同性戀這件事也不是說人變就變，想變就變，譬如你們不是同性戀，我想逼你變都不會變到啦，這個不是，即總人的脈絡發展自然有它的發展的嘛，又或者是譬如話有性工作出現，全世界的人都會去賣淫啊，又或者係即係呢啲係誇大咗嗰種恐懼嚇。咁，但係其實我哋如果仔細去睇翻個各種嘅人群，唔同嘅人群嘅時候，我哋真的要思考翻呢啲人群出現存在嘅原因個道理喺邊度咯。我哋試下唔好去鬧咁多啲，我哋去聽多啲先，睇多先， 即係大家接觸一下先。 係啦，接觸一下先。 大家都未必完全認同嘅，但係呢個世界就係咁噶啦，應該百花齊放，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好啦，我又問翻你啦，即係作為咧，可能有機會啦，你有女朋友或者即係我唔清楚啦，當然或者結婚啦，有受光嘅時候，你點會覺得有啲咩價值觀係你要堅守咧？作為父母或者係作為即係將來一個家庭嘅時候。 我其實好認同阿琪琪所講嗰個講法，即係自己有自己嘅空間，自己有自己嘅諗法。咁你接受到咪接受咯，一齊做朋友咯。嚇，唔接受咪可能見面見少啲咯。嚇，咁你係自己嘅個體，或者你嘅 family 都係自己個體。咁其實呢個真係好冇影響。 我希望咧，即係其實當然咧，對我嚟講，我覺得個法例咧就係互相保障，即係話咧。現在有些法例，譬如有些甲國家就說啊，只是只可以很傾向同性戀，或者是傾向某些東西，我覺得應該平衡的，我想一夫一妻，或者我很堅守這個原則，你都不應該攻擊我，也都不應該攻擊我，這班人是，我有看過一個 logo， 我都很生氣，當時最近有一個同志的運動，他就寫呢，這班人呢要不知道怎樣即打他們啊，如果這些人不接受這些同志的人，那我覺得我如果假如有些朋友不接受，是不是應該打他，或者是要搓罵他，叫他上天堂，我記得個 logo 那麼寫，如果他們不接受同志，應該他們上天堂或者要離開這個世界，我又覺得不應該這樣態度，我又都很反感看那個 logo， 我覺得同志我都接受，但個問題我不認同你這樣要排擠人家有另一班人的看法，是應該大家共存嘛，是不是應該和平地共存，即係你有你嘅生存，我都有我生存。我要堅守一夫一妻，或者我要堅守家庭原則或者關係，我覺得亦都要我尊重，即係我會覺得咁樣大家都會相處。因為有時咧就好似好激咁，有時候我見到一啲男同志調翻轉，或者一啲團體同志團體攻擊翻一啲嘅機構咧，叫做保障翻家庭嘅人，佢覺得你要保守啊，唔啱啊，點樣點。咁我諗佢哋有佢哋嘅憂慮咯。即係大家其實個社會上又變咗。包容性低咯，點解唔可以包容性咧？係咪？ 我諗嗰啲同志其實點解可能佢哋會有啲咁嘅聲音發出？係咁反擊係因為經歷咗太長時期嘅攻擊 啊， 然後積咗好耐嗰啲怨氣，怨氣係啊，然後即係。到今時今日仍然係啊，然後我覺得大家要再思考翻點解佢哋會有佢咁嘅 logo 咁嘅口號喺度咯，即係或者你可以話佢哋唔啱，但係背後點解佢哋會咁樣咧？即係你諗下普通一個人，佢會唔會突然間話要咁樣？ 即係人歸西咁樣。 係啊係啊，我相信唔會隨便講得出㗎，坦白講。 係啦，因為你都比較有修養啦，即係你自己都睇書啊，會即係寫中文嗰啲嘢，咁啊都唔緊要，再講下啦。其實咧，你覺得？點解會出呢本書？點解會計劃去做呢本書呢？其實 就係因為我覺得都希望個社會有多啲唔同嘅聲音，包括跨性別又好、性工作者又好、賣淫嘅聲音，其實都應該要多啲講出嚟嘅。咁即係亦都我都覺得希望大家去透過呢本書認識多啲性工作者人群。嫖客都是嚇，多啲認識你，多了解就唔會有咁多負面嘅標籤啊、歧視啊咁樣，咁就即係純粹係為咗咁嘅目的啫。 係啊，即係唔好再想像咁多。譬如話，好多主流媒體入邊，又或者好多電影入邊，所有嘅性工作者都係即係咁樣嘅一種類型，然後悲慘結局嘅。其實唔係好多古仔，唔同嘅古仔啊， 當然有好有唔好啦。 係啊，有好有唔好，咁但係唔係全部都係負面，或者全部係點樣？咁反而就係希望大家，即係因為我自己寫嘅，我自己親身嘅經歷。即係喺職場入邊，我嘅職場入邊面對到嘅客人，我的經驗咁啊寫出嚟俾大家睇下，原來現實中係點樣一回事咯。 好，我想講下你同即係同一啲大家都係藝伎嘅人咧，點樣去分享翻大家生活或者互相扶持咧？ 冇啊，咪交流下大家，譬如接客要注意啲乜嘢啊，留心，譬如話，唉呢排啲警察啊，放蛇啊，好撲街啊，咁樣，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因為即係香港法例好怪嘅，你賣淫唔犯法，但係你做賣淫廣告嘅廣告咧，你去拉客就係犯法。咁所以差警察咧係可以利用唔同嘅條例咧去拉即係性工作者，譬如話去按摩嘅地方咧就拉你賣淫。去賣淫的地方就拉你按摩，總之他要動你就用不同的 地方， 又或者他要拉援交，援交賣淫不犯法的嘛，他就是用一條引誘他人作不道德行為去拉他們，最近經常發生的，我們覺得很憤怒的，即警察即作為即援交的女女靚女，他的或者客人他有什麼問題呢？他賣淫不犯法，但你就偏偏的警察就即係約佢哋喺街、喺酒店，然後咧， 佢哋攞價錢， 冇錯啦。你唔講就冇問題，但你一講就即刻可以拉你。咁為乜嘢咧？究竟即係點解要咁樣咧？咁我哋覺得其實係即係大家要即係努力啲去對抗翻呢啲現象唔公平嘅法例啊，咁樣，然後大家呢個同行先可以繼續即係做落去咯。包括客人係其實佢哋都受影響，呢條條例其實一樣可以拉客噶。試過好多時候會拉客添。是啊，其實很荒謬的香港的法例。 那你們怎麼找到 Carson 幫你出這本書呢？其實 是一個即是記者的朋友介紹啊，咁樣咁Carson 真係好有心，亦都好，我哋其實個過程係非常之順利，基本上冇乜嘢就搞掂一本書出咗嚟，係好順利，而且設計好好，我覺得做得好好啊，嗰啲咁樣非常好。咁所以即係 出版個過程都係叫順利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揾擺書局會唔會遇到好多困難呢？ 有的，最初即都有很多溝通的，幸好就是有記者朋友配合，而且那時剛好有些類似的題材的電影上映， 我知道是、 所以 都吸引到，因為有些很漂亮的 display 位，甚至乎即凍曬出來樣。不過之後可能題材敏感呢，它都即不會變咗，可能就由個靚啲嘅位置變咗個比較可能 厚少少、 厚少少位啦，係啦係啦。 因為你本書當時你都話賣出嚟嗰時候，其實個反應都好多人留意到呢本書，係咪？ 係 係。咁、我即係講下啦，即係其實呢本書做咗出嚟之後咧，你其實希望政策，梗係希望政策改變嘅啫。如果唔係淨係講個人感受，就作用唔係好大啦，係咪？咁你其實希望喺政策上有啲咩佢可以幫到你哋咧？ 譬如話，希望大家多啲了解性工作咧。第一樣就係即係會知道原來性工作者去深究翻頭先講嘅，原來面對好多唔同嘅問題。即係警察可以利用好多好無理嘅法例咧去拉性工作者，去打壓呢個性行業。咁我哋覺得好無理。咁希望大家即係面對翻呢啲問題啊，支援翻性工作者啊。我哋希望有朝一日咧，雖然好漫長呢條路，都可以除罪化，將所有針對性工業嘅法例咧都攞走。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有沒有試過警察真的捉你埋一邊要搜你身呢？ 沒有，因為第一就是可能很多警察都很怕人妖，不敢膽來拉人妖。同埋佢哋好多時候要做都係好針對一啲譬如我哋知道話針對一流一啦、或者針對企街啦、或者針對援交女女，始終人妖呢個人數仲好少。即警察佢唔會嘥咁多資源去做一啲好針對好細，佢係要針對一啲好好受關注嘅行業啊。咁援交女女就即係好容易上媒體， 可能佢擔心佢自己俾人呃咧。你知援交女仔咧，後生女咧好多都係即係行差踏錯，或者被人控制住嘅啫。咁有啲真係未必想嘅。 我哋其實認識好，基本上啲援交女女都係好。好自主係啦，咁佢哋最大嘅問題就係警察咯，即警察擔心佢哋，結果就警察去拉佢哋，即其實真係好荒謬嘅現象嚇。即援搞女女其實冇問題噶，當警察唔搞佢哋嘅時候，警察一搞佢哋時候咧，佢哋同佢哋啲客咧就好大問題，好大鑊噶啦嚇。我都試過見我啲客正正經經就去揾個女女去做交易，結果就差婆放蛇喺街度引誘佢講價，然後拉佢。咁要經歷成兩年嘅法律程序， 咁其實真係好折磨人啊，好慘嘅一件事咯，係、 好啦，你咁講即係始終都係咧，世界始終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偏見啦，可能對呢方面嘅工作一定係冇可能噶啦，即係唔會話打開中門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正常行業，等於賭一樣啫，啲人唔會覺得呢個行業我哋要鼓勵噶，係咪？即係好正常。咁其實你期望為佢哋爭取啲咩權益咧？將來？ 我覺得即係好多年性工作者嗌咗兩句口號好緊要，就性工作者係工作咯，係一份工作，係、還原佢作為一個工作應有嘅工作權利，嚇、然後有應有嘅職業保障，嚇、有職業安全，嚇、咁另外一個好緊就係除罪化，就將所有針對嘅性工業嘅法例全部攞走，就唔使我哋唔使合法化。亦都唔使， 即係冇搞咁多嘢， 冇搞咁多嘢嚇。你唔使合法化，你總之係佢，我哋唔會覺得嚇電台 DJ 要合法化嘅，我哋亦都唔覺得出版商係要合法化嘅嚇，即係唔使嘅。其實因為你俾佢正正常常咁去發展行業發展就 OK 嘅啦，唔使搞咁多嘢嚇。即係除罪化同埋即係當係即係還原佢係一份工作。得翻應有嘅保障啊，職業安全其實已經好夠噶啦。 好啦，我想問你，如果假如有一日你覺得啊，我都唔可以再做呢份工啦，始終可能年紀大啦，或者有另一個諗法，有機會要轉變噶嘛？咁你會覺得啊，我會唔會有咁嘅諗法就係啊，將來我都想轉另一啲行業，係咩行業？你會覺得將來我會計劃會做咧？ 哇！我其實覺得我都好有興趣繼續做呢行，即係可能做到退休。退休咗之後，我都可能會兼職繼續做落去。 即係你真係唔介意嘅，完全。 我唔介意，我其實好 enjoy。 有冇試過一刻又後悔過咧？ 冇 冇， 真係冇。 好犀利， 係啊！因為我譬如我依家做到賺取到嘅收入啊，我嘅工作，我其實真係好自由自在。即係我可以譬如下晝嚟，我中意唔做嘢，我下晝嚟做呢個訪問，同大家傾下偈，介紹下呢個工作，我就可以普通工作未必達到。我自由自在，可以應付我的時間、我可以陪朋友去吃飯、去做其他事、我可以做。 會想著再寫多些書，或者是真的既然政策的爭取當然不可以坐在那裡，當然真的要實際行動，可能做一些倡議、做多些計劃書、才有機會社會改變，你得個講字大家是沒用的嘛。 其實我就很集中想講多元情慾這件事，因為很值得、我呢本書咧係我幾年前嘅經驗嚟㗎，咁、但係到咗呢個階段咧，我就其實係反而想多啲講多元情慾，因為呢個係好緊要，我即係接觸到嘅。 即係大家開放啲，唔好話呢啲係咁嘅變態。 係啦，係啊， 即係唔好帶一個貫穿就呢樣嘢等於變態。 係啦， 而咧人有多需要啫。 係啊，譬如講變態呢個詞咧。我其實即係我都會經常提變態嘅，咁我另外一個嫖客嘅，我其實個出去講 talk 嘅 PowerPoint 嘅題目就係變態的情慾。係 。 咁我個朋友其實佢一嫖客嚟嘅，資深嫖客，佢講咗句好得意，佢話其實變態咧係代表呢個人好多想像力，好有豐富嘅想像力。我又諗啱喎，所以我哋講變態嗰啲情慾就係因為佢哋想像力好豐富，包括佢要。化身成為啲咩人，做啲咩行為，其實真係要好豐富嘅想像先可以達到。如果你冇豐富嘅想像，係做唔到變態。 一般人去都唔會話無端端著另一件衫啊，代表呢個人，即係佢可能佢哋都當自己好似舞台演出咁樣樣。 係啊，係啊，係啊。不過同埋，我覺得頭先即係我都有一樣嘢想強調，譬如講婚姻呢樣嘢，頭先可能冇講到，可能好多人以為咧。所有同志界的人都會爭取同志婚姻，其實不是的，不是的，即對我們來說，對我們追求即情慾革命的人來說，同志婚姻是很死的一件事，因為其實是 即另一個 boundary， 另一個boundary，另一個即係restriction限制 咗你。我哋覺得婚姻其實即係有存在嘅價值，因為有人中意啊嘛。咁但係其實就應該將婚姻入邊嘅特權攞走咯。譬如話嗰啲特權包括譬如即係。交税啊，又或者簽紙啊，做手術啊呢啲啊，其實唔應該有婚姻然後先俾咯，嚇、即係應該係將佢攞走之後，婚姻還成為兩個人對自己嘅。對方的承諾其實就夠了、 即是婚姻不是好像張紙簽字那麼簡單，也不應該當成好像簽字就是可能即是將來有什麼事就可能是對簿公堂或者其他東西樣、 不是即是講手術，因為譬如說要簽字才做手術，對我們來說，我們譬如我和我的 partner， 如果我不幫即是沒有個婚姻的資實，然後就沒辦法，他如果有什麼手術呢其實不行的，我不可以簽、我們覺得應該是將這些權利拿出來給回即大家的 partner 伴侶、家人、然後其實沒問題的，我覺得 即係我哋其實好深刻認識一樣嘢咧，同志婚姻真係對同志革命、對同志運動咧係一個好大嘅阻塞嚟㗎，係一個好大阻力。呢個係全球大家即係嗰啲同志嘅 activist 基本上都有咁嘅哀嘆 嘅。好啦，咁我想最後問你，你有冇一日覺得有勇氣同屋企人講，即係俾屋企人去接受你而家呢個行業咧？ 我覺得即係漫漫長路，百幾百年之後都唔會講得到。係啊，非常悲觀，唔會咁容易嘅。 即係你都覺得呢樣嘢始終都係一個好難局。關口去突破到 係啊，因為個污名化太重啦，太嚴重啦。咁當然我都識得有啲性工作者，譬如我識得一個性工作者叫小美，咁即係佢好犀利噶。佢同佢嘅仔其實都係即係喺偶然嘅情況之下，原來認識到咧，原來對方都有曾經從事賣淫，然後都互相接受大家係即係去做賣淫呢個過程。咁我覺得好犀利。但係呢啲例子係好稀有，係好稀有，好罕有。即係萬中無一啊，好困難，好困難。我覺得嗰個污名實在太犀利啦，咁所以就算係朋友之間，我都唔會輕易講啦，因為個污名問題啊嘛。咁所以我唔會奢望我同屋企人可以講，雖然有呢個咁嘅夢想，我可以好坦率咁，我同我屋企人講：，喂，我出嚟做賣淫嘅，我做妖妓嘅。然後俾翻錢屋企啊，佢哋又欣然接受啊。但係呢個真係遠遠遙遠的夢想咯， 你嗰日出鏡，你驚唔驚？突然間有啲街認到你，或者俾屋企人發現到喎，你會有咁啊？ 嚇， 原來跨性別咁樣咧，你唔會驚擔心啊？ 算啦，發現到就算啦， 即係終於有一日都會發現， 即係唔使講咁多大話，唔使再掩飾啊， 正舒服啲係咪？ 係啊， 可以即係坦然啲去面對佢。 係啊，呢次亦都係我其實喺香港第一次公開咁樣露面， 我覺得好犀利， 係啊，真 係，我真係俾掌聲你，因為我都好驚嘅，即係其實擔心你出到去會唔會人哋點睇你啊？ 冇即係我覺得係咯，始終有第一次嘅，咁坦然可以面對呢啲鏡頭，我覺得都即係好緊要， 即係好即係能夠好坦白去講，因為其實我都覺得大家去認識都係好嘅。當然我係好堅持一分制嘅，但我唔代表我要拒絕你。只不過咧，我覺得個空間咧保持翻，亦都唔好攻擊我，我亦都唔會攻擊你。咁 互相尊重咯，其實係好緊要，互相尊重啊！呢啲空間即係。不會互相傷害的，如果大家懂得互相尊重， 即每個人都真的有不同的需要，我們都不知道的，這個世界很多東西，即可能我們是這樣的看法，生活就不代表唯一咯，很多東西 是真的的，譬如就好像剛才講，有些人喜歡結婚，那可以結婚，有些人不喜歡結婚，應該可以同時存在的，不應該互相排擠， 不過這個世界就很多東西，很多特的看法，這個不是烏托邦，始終這個都是現實的世界。那好，今天也很多謝你兩位，我們分享跨性別的議題，也希望有機會可能有其他新的議題，或者想到，或者跟這件事相關，請你再上來分享。 好， 好，繼續努力爭取這件事。 多謝，多謝。 同觀眾咧講再見啦，同埋聽眾講，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同埋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民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00到9:00。